第117篇，请伴您赞美上主。阿莱路亚，列国万民请赞美上主，一切民族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的仁爱后加于我们，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。